首新歌来自 Mika It's My House，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没错，又可以听到全新的歌曲在我们的耳边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说一说今天会听到哪些歌曲吧，非常开心，因为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发歌啊。刚听到的 Mika 也是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声了，这首歌呢 Is My House 是在10月20号发行的。那会听到的还有就是像阿四、郭采洁合作了一首单曲，还有 DJ Snake 蛇叔回来了，还有像花粥啊、袁娅维啊，包括周深，他们都发了新歌。所以今天锁定 FM986 来听一听新歌吧。刚刚漏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歌手哈，我们的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发了一首新歌，这是她的第三支单曲 Gorgeous， 这次发行的也是在10月20号发行的一首新歌，所以我们就先听为快，来听听来自 Taylor Swift 这一首 Gorgeous。Magnetic field being a little too strong. And I got a boyfriend, he's older than us. He's in the club doing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o cool, it makes me hate you so much. I hate you so much. Whiskey on ice, sunset and vine. You've ruined my life. Why not be mine? You're so good.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所 it turns cold and the fireplace starts to glow. It must be Christmas, it must be Christmas. Twinkle lights on the trees and kissing under mistletoe. The love it gives us, it must be Christmas. I hear the carolers sing while we dance in the falling snow. Falling snow. There's so much joy in the air. 那个男团 98 Degree 他们发行的新专辑 Light and Snow 已经上线了。这个新专辑就是我们之前说他曾经有这样一个概念，想做出了一个圣诞节的这样一种氛围吧，因为听到歌曲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圣诞氛围，而且我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有一个铃铛的声音一直在响。那现在我觉得听圣诞的歌曲有一点点早，但是就挑出来刚刚这首 Season of Love 送给大家吧。周四的新歌时间，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下面继续来听新歌，这首歌来自阿四和郭采洁。对，这样的两个在一起让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但两个都是那种非常甜美给人带来愉悦感觉的这样的女生哈，小女生，所以当她们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一个在上海写歌弹琴，一个在台北吟诗唱艺。那么在网上默默的两个人有了这样好感之后呢，阿四和郭采洁终于在现实当中去同框，一起走进录音室发了一首新歌。而这首新歌呢，其实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summer, broken summer。 洗脑的旋律再次来袭，来自 DJ Snake 和他的一个合作的对象叫做 Max Frost， 两个人合作的这首单曲10月23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叫做 Broken Summer， 来到我们的身边。那这首歌很多人也说是听到旋律有些在重复这个 Broken Summer， 有一点洗脑的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这次的百大排行榜当中，应该是 DJ Snake 排在第23位这样一个位次。继续来关注看看今天的新歌，下面来说一下来自中国的一位 DJ 吧，现在正当红的电音制作人徐梦圆。听到的目前这首电乐其实也是徐梦圆的，是他的 China X 这个系列的一个电乐。那说说徐梦圆呢，之前介绍过他是新锐的这样一个电音制作人，而且非常有才华。这一次呢是和我们说的这一部王牌特工2黄金圈这部动作冒险片进行合作，创作了一个中文印象曲，就是我们一会儿即将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了。而这次也是搭配了两个偶像歌手，新任偶像歌手秦奋和韩慕博进行了一个合作。这首来自徐梦圆加上另外两个偶像歌手的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 Kingsman， 这首歌来自徐梦圆。 在危险的黑夜中，当正义与邪恶正面交锋，暗示你愈发饥饿穷凶，人们呼唤着救世的王牌特工。 Loy Loy Superman Gentleman Kingsman 守护我的代号，穿上时装外套，全部向我开炮，子弹见我唠叨。 Yeah 出生后的人生剧本无法替代，拯救世界需要用我是个意外，刀枪不如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加快速度带你进入我的时代。 我的脚步和敏锐的思路，将情报披着的假象全部拆除，数经过残酷也不轻易认输，我的决心就是跳出敌人王者舞。 Yo Kingsman 爱是你立法饥饿穷凶，人们呼唤着救世的王牌特工。 怎么这种的传递给我过去，我一定觉得幽默，欢喜的勇敢点燃脉搏，追逐我将你魂中的冲动激活，无论面具怎样魅惑，那天无风只要冲的线索，定会露出轮廓，就让肆无忌惮的恶魔短暂的以后被我一股脑交火。 如何蜕变成伟大英雄，那也许到我的使命作用。感谢一路有榜样追从，教会我克服潜在的心中惶恐，灵活的脚步和敏锐的思路，天晴包庇着的假象全部拆除，处境多残酷也不轻易认输，我的决心就是最无敌的防护。 Kingsman

这里是 FM 九八六。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自袁娅维帖，它也是电影《羞羞的铁拳》的一首片头曲。那《羞羞的铁拳》呢，也是蝉联了20天的单日票房冠军，上映20天是票房近20亿。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多人也会想起电影当中那些好玩的情节哈。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这首由 Tia 演唱的《Roll》，配上她的这种声线，觉得非常的棒。总是觉得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去夸赞 Tia。他的歌声总让人觉得非常的厉害。那继续来听歌，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来找到我，写下你在听歌的时候的感受吧，或者今天放的新歌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呢？再来听一首 Tia 的合作，刚刚听到的是轻松灵动，那这一首歌就不一样了，有一些伤感的感觉。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次听到的是。惊喜的是两个人的合唱，是男女合唱，由 Tia 和邓谷进行合作的这一首歌。

酿成的悲伤，谁与我来品尝那最后的一缕清香。不好的心筑起了城墙，痴情目光究竟多难忘，身披一世的风霜，等涅槃成凤凰，笑看天下的句号。 这是来自周深的清亮又非常贴亮的声音，这首歌就是他为电影《凤凰传》创作的一首主题曲，何处是天涯。这个《凤凰传》呢，讲述的是一个燕国王子凄美又短暂的一生，塑造出来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哈。这首歌也是贴合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创作的一首歌曲。周四的新歌时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简弘毅，最近看到他发歌的这个频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的歌名非常有意思，叫《昏者》，就是昏者是我们说叫守门人的意思。而这首歌唱的也是在感情当中，当你面对一段感情，那种守在门口想进去又不敢进去的这种状态，唱着伤情歌总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就是简弘毅他在唱歌时候的魅力。这一首《昏者》来自简弘毅。 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昏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昏着，

歌时间听到了很多的人在发新歌，像阿四、郭采洁的这样的跨界合作，还有像徐梦圆发布了新的歌曲，包括袁娅维发布了两首歌。那刚才听到周深的歌曲了，周四的新歌此时间总有一些惊喜哈。下面这一首新歌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因为它的时间确实非常长，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把它完整的放出来。而这首歌就是汪峰的新歌《那年我五岁》，相信你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的一些大家的讨论了。而这首歌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吧，也祝福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了小提琴，四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五岁，十年后我成了个大孩子，变得忧郁敏感，沉默寡言。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开始和爸爸妈妈吵架。那年我十五岁，爸爸对我说，去交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寞。那年我十五岁，爸爸对我说，去交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寞。那年我十五岁，光飞逝，一晃我长大成人。青春那么美，生活却那么动荡。我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学着写歌，唱出所有心底的想法。那年我二十五岁，妈妈对我说，整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那年我二十五岁，妈妈对我说，整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那年我二十岁， 真的成功了，我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我有了一个家和可爱的女儿，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年我35岁，妈妈带我上。 北京时间21:00。